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至汉川，风伯怒林新野县，祝融飞下阎摩天。这四句呢，说的是《三国演义》火烧新野县啊。都说《三国演义》头把火、二把火、三把火，看从谁说了。《三国演义》的火多了啊，最大的一把火，火烧战船、赤壁鏖兵，烧了曹操83万人马啊。今天咱们这书说火烧新野县，说曹操大兵南下。刚才咱们开场时说了，奸雄曹操守中原。曹操确实是保着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迁都到了河南许昌，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收张绣，把刘备逼得到新野县，投奔了荆州刘表刘景升，然后曹操北征乌桓，把中国北方一统。所以说曹操独霸中原。到了九月，哪年的九月？建安13年，九月南征至汉川。您常听我说诸葛亮智击周瑜，头两句话，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曹丞相率领50万人马兵发江汉。秋七月丙午日，曹操出兵50万大兵，一直走到九月才能够进兵新野县。2000多年以前，汉末三国初跟现在不能比，现在坐动车唰就到了，是吧？像曹操包几列动车那不是玩似的吗？啊，那时候不行，唰唰唰一天就走60里地，30里地一舍地，然后吃中午饭，埋锅造饭，稍事休息，然后下午再走30里地，晚上埋锅造饭睡觉。不敢走得太快，遇见战士好打仗，所以一天60里，由打河南许昌要走到荆州，那就到九月了。所以说九月南征至汉川，碰见谁了？碰见诸葛亮了啊。后两句说的是风伯临摹新野县。风伯是什么？咱们汉族传说当中风伯与神，那就是说的是风神，控制风的啊。据说这风神长得很奇怪，孔雀的脑袋，长着犄角，面目峥嵘， 身子上边印着豹纹，什么身形？鹿的身形，跟梅花鹿的身形一样，上边的纹花纹是豹纹。它的腿呢，尾巴跟蛇似的，这是风神的形象。左手呢拿着一个轮，右手拿把扇子啊。这玩意儿我好好查了查，幸亏我查了半天呢，这网上说这风神都差不多一模样，说后来老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老翁，很和气了。这是汉族的传说。我查了半天我心里比较踏实，如果说这风神左手拿着醒鹿，右手拿着扇子，这麻烦了，是吧？当初我们祖先都孔雀头，是吧？鹿身、豹纹、蛇尾，这说书的那么寒碜的，他拿的是轮，拿着扇子是拿着扇子，他左手拿着轮，可没拿我们这块木头，所以大家伙就别琢磨那风神是跟我们有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祝融飞下阎摩天，祝融是火神，也是汉族里的传说。这四句说的是火烧新野县。刚才我说了，曹操大兵南下，由打7月丙午日进兵，到9月才到了荆州，直接过雀尾坡，够奔新野县。曹操这回大兵50万，头一路人马曹仁曹洪，二一路人马张辽张合，三一路人马夏侯惇夏侯渊，四路人马于禁李典，五路人马曹操亲自统带，先锋官大将徐初许忠刚3000铁甲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么曹操这一次大兵南下，誓夺南下，发了誓了，南下就得得荆州，然后夺孙权，过江把江山一统，那顺便就把刘璋跟张鲁给灭了。所以说曹操要一统大汉江山。那么这次曹操大兵南下，咱们都知道，因为《三国演义》是明书，咱也甭留扣，是吧？曹操这回大兵南下打了败仗了啊，最后火烧战船，赤壁鏖兵83万人马，最后剩27个人走皇上道，碰见关云长，关云长给放了，都知道。曹操为什么失败？曹操大兵南下，因为他一统北方，灭了吕布，灭了袁绍，灭了袁术，收降了张绣，战败了刘备刘玄德，而且北征乌桓，现在曹操是骄傲以极，跟当年创业的时候保着汉献帝刘协刚刚迁都的时候已然不一样。曹操霸三公之职，以丞相兼之，所以大权都在曹操手中，曹操认为没什么可怕的，吕布怎么样，胯下马掌中，话敢方天戟，不就败在我曹操之手吗？袁绍如何，我7万大兵破的70万大兵，谁还能比袁绍兵强马壮？所以曹操满心骄横，50万大兵南下。兵书战策有云，兵骄必败。说人呐，不光是打仗，人这一辈子都不能骄傲啊，兵骄必败，人骄必输。其实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可骄傲的啊？说你这样行，就拿我来说，说你说书，有人爱听你说书，他有人还不爱听呢。连李如说的什么玩意儿，我不爱听这个，我还看电影、看韩剧去呢，对不对？他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你没什么可狂的。另外，爹妈生的，先天的基因不一样，你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也许在大山旮旯住着一位，那才智很高，可惜他连电灯没见过。是吧？所以说人生在一个地方，你自己的才智，你努力得到的结果，没什么可骄傲的。曹操一统北方，战胜了北国乌桓，带着50万骄兵南下，您想曹操能不打败仗？再说了，曹操到了荆州啊，咱们接着就该说了，要杀刘琮了。曹操万也没想到，轻而易举的就得了荆襄事业。上回咱们说了，刘琮升作大唐义县荆州，手下谋士蒯越、王侃复训，让刘琮归降曹操。那么刘琮顺母命归降曹操，所以派宋忠 够奔宛城，递上降书降表，我把荆州献给你曹丞相。这是曹操万也没想到的。说刘琮归降，他为什么没想到？因为他没想到刘表死。如果说刘表不死，刘表绝不会归降，刘表绝对会把刘备刘玄德请来坐镇荆州，荆州水旱马步军28万足可以抵挡曹操，绝不能轻而易举的就把荆州9郡42州县献给曹操。这是曹操万也没想到的。刘表一死，蔡夫人、蔡妹、张允、蔡中、蔡和、傅恤、蒯越这些人建立刘琮。本来刘表写的遗嘱把荆襄事业传给大儿子公子刘琦，让刘备辅之，结果刘琦在江夏不知道，刘备在新野县不知道，密不发丧。蔡夫人让蒯越私改遗嘱，建立自己的二儿子刘琮，小孩14岁承继荆襄事业，所以刘琮才顺母命归降曹操。这是曹操万也没想到的。说书好说，您琢磨琢磨，曹操大兵南下，刘表死了，刘琮归降。本来如果刘表活着，不知道经过多少战争，死伤多少人，打几年的仗，曹操才能把荆州到手。可现在轻而易举，吧，得了，刘表死了，刘琮也归降，荆州9郡42州县水旱马步军28万，荆州的钱粮全都归了曹操，容易吗？28万正经训练的正规军队，你甭说28万，你招1000兵，诸葛亮在新野县招了3000兵排班布阵，你再置军装置器械，哪天才能办成？这是荆州训练有素的28万水旱马步军，而且曹操缺水军，得了荆州这些战将，蔡美、张允在荆州能够指挥水军，能够指挥水军打仗，这是曹操不可多得的。而且荆州襄阳江陵要粮有粮，要饷有饷，曹操大兵南下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军粮。由打河南要往荆州运军粮，50万人马一天得吃多少粮食？这些马得一天吃多少草？现在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荆州唾手而得，要粮有粮，要饷有饷，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水军有水军，所以曹操非常高兴得下荆襄。曹操这交上的气焰就更大了。曹操本来带着大兵50万，这下到了荆州，得了荆州水旱马步军28万，加在一起就将近80万人马。所以曹操这回大兵南下了不得呀，万没想到曹操这么顺利得了荆州，所以见着宋忠递来的降书降表，曹操非常高兴，让宋忠回去告诉荆州牧刘表之子公子刘琮，让他出城迎接，让他永不失功名富贵。宋忠骑着马回去，没想到让关云长给逮着了。关云长这一问，大吃一惊，没想到刘表死了，刘表的二儿子刘琮因为他母亲私改刘表的遗嘱，结果刘琮做了荆州之主，顺母命归降了曹操。关云长可急了，押着宋忠回来了。宋忠跪倒了，他得给刘备磕头认识啊，以前有什么事有打荆州这儿带信儿到新野县请刘备，都是宋忠来。关云长用手一指，大哥您让他自个儿说，现在荆州牧刘表刘景升刘大人已然故去，他们密不发丧，蔡夫人建立刘琮，刘琮已然归降了曹操，宋忠已然把降书递到宛城曹操手中。刘备一听哎呦一声，扑通就死过去了。上回我说了，盘上腿儿，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啊， 我准备把这个方子送到各大医院急诊室，是吧？这个也省得打点滴了，也省得做 CD 了，是吧？这一下就抢救过来，这多省事啊！盘上腿，头里一护士，后边一护士，女护士没劲，把男护士叫来，是吧？抹擦前胸，捶打后背，是吧？京剧锣鼓点一响，然后一唱这流水板就行了，啊，这太省事了。刘备、刘玄德被人叫醒之后，刘备放声痛哭：“哥哥呀，没想到哥哥死了。”张飞痛悔：“大哥，杀了宋忠，兵发襄阳，把刘琮叫出来，把刘琮杀了，把蔡妹、张允、蔡夫人这些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然后占据荆州，以抗曹操。”嘿，诸葛亮心说：“太棒了，嚷！”刘备、刘玄德把脸往下一沉：“三弟，休得胡言，我自有斟酌。”张飞不敢说话了。刘备、刘玄德用手指着宋忠：“宋忠啊，你为什么不早早报来呀？我哥哥故去，你为什么不给我报个信儿？现在我把你杀了又有何用？把他轰了出去。”确实是刘备把宋忠杀了也没用，把宋忠绑绳给松了，然后把宋忠轰走了。刘备、刘玄德泪如雨下：“啊，孔明先生啊，没想到我哥哥死了，荆州已然归了曹操，你我君臣奈何？”没主意找诸葛亮了。诸葛亮心说：“上回你到荆州，刘表托孤之时，我就告诉你，这把荆州要过来，你不要。现在你跟我要主意。”刘备也知道诸葛亮想什么。刘备心说：“当时我要答应了，我说我要这荆州，没出这衙门的就把我乱人分尸了，我要得了吗？”所以刘备、刘玄德现在看着诸葛亮跟诸葛亮要主意，诸葛亮能说什么呢？正在这时候，报，门官进来了：“何事禀报？”“回禀主公，现有一级先生求见。”“哎呀，快快有请，快快有请。”保着大公子刘琦坐镇江夏郡的刘表手下的文职官员穆斌一级于先生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襄阳会刘备为什么马跳檀心能活了？因为蔡美、张允他们跟蔡夫人商量好了，要在襄阳大会这儿杀刘备。一级于先生告诉刘备：“更衣，你上厕所去。”然后追过来了：“你赶紧走，这准备要杀你的。”刘备、刘玄德骑上的骡马出了后院，出了后花园，然后马跃檀溪，误入水镜庄，见着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才知道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如果没有一级，当时刘备就死在襄阳会了。所以一级是刘备的救命恩人。一级到了，有请。刘备、刘玄德跟着诸葛亮是将阶而迎，一级已然进来了。刘备一看一级满面风尘：“一先生，哎呀，刘皇叔，刘皇叔，您一向可好，别来无恙。一先生从何处而来啊？”请，把一级请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了。一级就把哀书拿出来了，递给刘备、刘使君：“大公子在江夏郡听说荆州牧刘表已然故去，不知是真是假，派我带着从人到荆州打探，我打听清楚了，确实故主已然归天。我回到江夏郡禀报大公子，没想到蔡夫人密不发丧，大公子让我拿着哀书来到西野县面见使君，没想到故主已然离开人世。”使君：“大公子说了，既然你也不知道，大公子也不知道，蔡夫人做出这样的事来，让刘琮建立荆州，就请您马上指挥人马兵发襄阳。现在刘琮母子已然带着文武官员够奔襄阳了，您到襄阳把刘琮要出，兴师问罪， 然后荆州就归您了，再指挥人马迎敌曹兵。诸葛亮一听，可有人帮我说话了。 主公， 一先生说的话太对了，可从之，您得按他的主意办。刘备、刘玄德看了看一级，又看了看诸葛亮。易先生啊，易先生，你只知道我的兄长刘表、刘景升离开人世，你可不知道刘琮顺母命，已然把荆州献给了曹操啊。刘使君何以得知？我二弟关云长捉住了宋忠，宋忠拿着降书够奔宛城见了曹操，刘琮已然跟手下文武官员商议好了，他有打荆州过奔襄阳，把荆州42州县献给了曹操，荆州已归曹氏矣。刘皇叔啊，既然如此，您就可以兴师问罪。我想刘荆州大人故去之时，一定会把荆襄事业传给大公子刘琦。蔡夫人跟刘琮干出这样的事来，您马上指挥人马兵发襄阳，杀刘琮，得荆州，然后让大公子又打江夏出兵，得下荆襄事业，共敌奸臣曹操。好，太好了，主公，易先生说的话太对了。刘备、刘玄德听到这儿，泪如雨下。易先生啊，你也知道我兵败汝南，兵不满千，将至关张赵云，我欲投江而死，我二弟关云长、孙乾、孙公又劝住了我，把我抱住了，然后我过江前来投奔我的兄长。我兄长荆州大人让我在新野县屯兵，要粮给粮，要饷给饷，对我恩重如山。现在我的哥哥故去了，我怎么能趁我哥哥故去之时夺我侄儿的事业？我怎么能趁着我哥哥离开人世之时，我杀他全家而夺其基地呢？日后九泉之下，我难以见我哥哥的面目，此事我刘备是绝不能做。一级是客，一级不能说什么，诸葛亮也不能说什么呀。诸葛亮早就告诉刘备，您必须先得荆州，有了荆州之地，敌可以抵抗曹操。没想到现在一级劝他，刘备、刘玄德还是不听，也搭着诸葛亮刚刚离开卧龙岗，也搭着诸葛亮初出茅庐。所以您看《三国演义》，很多人评论《三国演义》，说刘备、刘玄德对于荆州、对于益州两件事做的都不漂亮。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里。